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就心力衰竭这个话题呢跟大家进行交流啊。昨天呢有一位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就说他目前呢正在医院住院治疗，他呢就是肺部有积水，而且下肢呢已经浮肿了，而且右心室呢有些心衰，已经住院3个月了。那医生说像他这种情况，即便是积极的治疗啊，出院以后呢可能也得带呼吸机了。那面对这样的说法呢，他心里也非常的焦虑啊，他打进电话问张正主任，那目前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张主任， 首先医生给下这个结论呢，他是站在这个临床治疗这个角度，比如说目前我能用到的药物，我能用到医院的这个设备和手段，哎，这个也就到这个水平了。当然，但术业有专攻嘛，人家临床医生主要是对急症这个治疗。但是他不是研究这个怎么养生啊，怎么保健啊，怎么康复啊。那拿我这个经验来说，没有那么悲观。 嗯， 第一，我觉得一定要注意的是什么？不敢再有这个肺部感染。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一个肺部的感染，或者在感冒的情况下，我估计直接就危及生命了。 嗯， 是吧？ 很危险， 很危险，非常危险。你像他已经就是这个心衰导致的肺循环很差了，这个时候肺内都已经有积水，这个积水就是这个肺循环不好以后引起来的。同时呢，他这个又出现这种浮肿，浮肿那个是右心衰以后，我们说那个静脉那个血流回流啊不行了。你看，整个就是说我们心脏这个动力啊，它这个不好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建议先在医院里把这个病情稳住，那么在这个康复期，你在药物治疗的同时，当然是在医生同意的情况下，你这个时候可以进行这个抗纤维化。不要那么急啊，抗纤维化从小量开始，这个开始逐步用到这个大量，是吧？当然这个具体需要咨询，来咨询啊。 嗯， 这样的话应该在6个月到7个月摘掉这个呼吸机是可以的。 嗯， 为什么这么说？你看我们一个肯定他我猜啊都会给他用这个强心药，比如说洋地黄，肯定你肿嘛，那以我对这个治疗的认识，那肯定要用这个利尿剂。如果说你是一个高龄的，他为了减少这个血管这个阻力，他一定要用这个血管扩张剂。血管扩张剂呢，它是减轻这个心脏的负担。那你在医院治疗的好处是什么？你可能在家你这会儿吃饭，你不一定那个营养那么均衡，那他也会给一些这个能量细胞，这个热量，最后增强我们这个能力。这样的话，你先稳住他。稳住它，保持这个身体平衡以后，因为我们这个心衰以后呢，全身慢慢都缺氧，就怕出现的是什么多功能这个气管衰竭。因为你缺氧嘛，你缺氧以后慢慢你这个机能这个下降了，就是我们中医讲这个元气不足、中气不足、真阳丧失，这种情况下，那你这个生命就这个曲线在往下走，比较危险。诶，如果我们这么稳住了，各种机能状态稳定好以后，有一天 什么时候来从现象来看，你想往好走，你这个饭量，哎，你能尝到香了，你想吃饭了，你吃的比过去不管是多少有所增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向好走， 嗯，有食欲了， 哎，有食欲了，哎，就是说你这个养殖供应能满足你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就应该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刚才给这个原则，你可以把这个抗纤维化加上这个茶色素，食用上，再去看体征是什么，哎，我这个水肿啊比过去慢慢在减轻，这就是说什么新功能它逐步在恢复。在此情况下，哎，我们这个水肿消失的情况下，我们逐步撤呼吸机，这个当然不用我去教了，人家医生会拿临床指标会去这个衡量的。 嗯， 我相信，当然我这话是有前提的啊，一定这会儿不敢再去感冒或者感染了，不会说是这个出院就这么带着呼吸机一直这么活下去了。 所以我觉得他也不用过于悲观啊。目前呢，如果急症期的话呢，在医院积极治疗，控制好病情啊，注意千万不要感冒。然后呢，在他的这个平稳期以后，加上刚才张主任提到的养生保健的方式哈，咱们共同啊来进行努力。实际上呢，这个也不见得那么悲观，就说以后你出了院以后只能是依靠呼吸机。但是我在想，确实他焦虑的原因也是有，如果只能靠呼吸机来进行生活的话呢，这个生命质量确实是让人担忧哈。 当然， 啊、所以肯定特别焦虑。 我又说，作为人家这个医生，今天说的也没错。 嗯， 该用的药也给你用了，该给你上的这个设备也给你上了。可是，这个药物能达到什么水平，医生心里是非常清楚的。 嗯， 他清楚以后，这个你目前症状没给你改善了。可是我说，作为康复期，作为养生，作为营养。这个治疗，这不是临床用药，他研究的方向，所以人家这话没错。但是从我的经验，这个就刚才在前期条件不感染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再用呼吸机，这个是不用那么悲观的。 是的，所以呢，没必要焦虑啊，因为你焦虑半天解决不了问题啊。而且呢，这个病的这种治愈和改善呢，跟心情还有很大关系。如果你总是焦虑的话呢，对于病的改善也没有什么好处。 这个患者，我不知道是跟谁联系的，如果能跟我这个对接上的话，我会盯着他，并给予这个直接这个指导。 对，那如果呢想跟张正主任进行交流哈，要预约，早晨8点半之后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节目主讲医师张正。祖国医学把心脏称为君主之官，心脏的生理功能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主宰着血液、血管及其正常的运行，发挥着濡养全身的作用；二是主宰着人的神智、神明，也就是我们现代人说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虽然也分属于五脏，但主要归属于心主神明的生理功能。心主神明的生理功能正常，我们每个人就会精神振奋、神志清晰、思维敏捷，对外界信息的反应灵敏和正常。如果我们的心脏发生了器质性的病变，同时我们心主神明的生理功能也会功能异常，即可出现精神意识思维的异常，进而导致失眠、多梦、神志不宁甚至狂妄，或者可出现反应迟钝、健忘、精神萎靡，甚至出现昏迷、不省人事等临床表现。作为中老年人，养生首先要养心。我们老去的不仅仅是年龄，我们血管里的斑块、心功能减退，都是血管组织、心肌组织发生了组织纤维化而导致的心脏老化。使用茶叶里提取的茶色素，同时使用中药提取物抗心肌组织、血管组织的纤维化，是我们中老年人疏通血管、提高心功能的有效手段。 通过讲解呢，我们也知道啊，目前呢，心力衰竭应该说是一个世界的流行病，也就是说呢，发生这样的情况的人真的是不少啊。刚才的那个例子也说明呢，有些朋友啊，由于已经得了心力衰竭，而且被医院呢诊断为呢，可能以后要永远带着呼吸机生活，这心里非常的焦虑，这我们是可想而知的。那么刚才呢，张主任也给予了一些建议哈，也给了这位朋友一些希望，就说在他的急症期的时候，我们要积极配合医院的进行控制和治疗，在他的平稳期的时候，再加上养生保健的方法，应该是有希望摘掉呼吸机的哈。那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抗纤维化，还有这个茶色素的参与啊，我想问一问，就是他们通过一种什么样的这样的原理啊，对它进行一个改善呢？ 这个要说明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从这个心力衰竭这个发展开始啊。嗯、我们说这个发展呀，我们说在早期是没有症状的，没有症状不代表你身体里边的机能你没有问题。我给大家提到的，我说代偿期是代偿期，所谓的代偿期就是说，当你的心脏功能减退的时候，我这个身体呢，我在神经的指挥下，我要叫你这个，你当然你说我们说这个心血管系统，它的这个作用就是满足身体这个血液的供应、氧的供应，同时把我们身体的废物排出去嘛。就说当你这个心功能这个减退的时候，那作为人是一个整体来说，那就用什么方法来把他这个失去的这个不足的这个氧、不足这个血液叫它多起来，哎，这个我们这个时候叫代偿期。 嗯， 那么这个代偿期呢，你想，既然把你这个功能给你补上来了，那你自然你这会儿是没有症状的。所以我们老说这个保健养生这个重要性就在于什么？你学习这些知识以后，你知道它的规律是这样的哦，我才针对性的去养生去保健，我这样针对性就特别强。像你刚才说这个为什么要用这个抗纤维化和茶色素是对得住的啊？就是说，还说刚才说这个当心肌这个收缩力减弱的时候，为了保证我们正常这个心的这个排出量嘛，你供血的嘛，那我们身体呢就是通过多种机制进行代偿性的维持这个泵的这个功能，就是往出泵血这个功能。但是我就说别人代替你工作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别人不能永远代替你。所以说这个代偿到了一定的限度，长期维持的这个正常的这种状态啊，就到了失代偿期。失代偿期的时候，就是别人代替你都那活都没办法干了。这个时候，哎，我们才不是憋啊、闷啦、喘啦、没劲啦、咳血啦，或者尿液出了问题，这个时候也会这个水肿啦。哎，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到心衰。其实我说，我们说这个肿瘤有一个晚期。早期、晚期，其实每一个疾病都有最佳治疗这个时期。那我们到失代偿期，那个就是每一种疾病的这个晚期。哎，这个时候就对于这个心功能减退来说，哎，我们就出现了心衰。那到了这个心衰，你看到了这个医院人治疗，一个就是它几个原则，一个就是说改善血流动力学这个治疗。那你像这个时候就是你要改善血流动力学，一个是用这个利尿剂，一个是用这个强心的这个洋地黄，再有呢就是这个用正向激励药物的这个静脉应用这个药物这个种类进行这个干预，还有呢就是这个血管扩张剂这个应用，就是说这些药物的应用呢都是改善这个血流动力学。它第二个治疗原则呢就是延缓这个心室存垢啊，心室存垢怎么回事？我一会儿给大家会解释啊。你像心室存垢，它会用这个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还有呢用这个贝塔受体阻滞剂，再有呢用这个醛固酮受体拮抗剂，还有呢就是这个血管紧张素这个受体阻滞剂。 你第三种这个情况呢，就是这个用这个抗凝和抗血小板这个治疗，这个大家就比较熟悉了。不管你是你看心血管疾病，几乎都在用一个万能的药，就是这个阿司匹林，这个是为了防止这个凝血反应。防止凝血反应，那就是出大事了啊！你看临床他用药，他就这些办法，这些使完了，真的没有太好的招。我说的是为什么要抗纤维化？你看。我们说在这个慢性这个心衰这个代偿机制出现我没有症状的时候，它里面在发生什么问题，里面你看啊，我们的个心肌组织一点一点这个在变厚，这个在变厚，给大家讲过神经元细胞、脂肪细胞还有我们的心肌细胞，这在我们人体生里面它是不能再生的，就是说天生下来是多少数量就多少数量，如果你在缺氧的情况下或者其他致病因的情况下让这些细胞不管是死亡还是我们说的凋亡啊，缺一个少一个，所以这些细胞都是非常重要。那你对于这个心衰心功能减退的人来说，心肌这个细胞是不能再增多的，而这个我这个要叫这个心肌有力，我为了这个增厚它，这个时候什么变厚了，就是心肌肥厚那个，是那个心肌的纤维组织增多了，就是我们说发生这个心肌纤维化了。心肌化纤维化以后，我刚才说这个代偿就是叫别人怎么增加能量，那个细胞为了拼命的完成留给心脏这个工作，就是泵血这个力量嘛，这个时候得怎么办，心肌细胞数量增加不了，那就得给心肌细胞这个能量供量多一点，叫它吃多一点，哎，你多干点活，那么细胞里边这个供给能量的是什么呢，它是那个线粒体，那么这个时候为了代偿就什么，让线粒体增加，但大家想你一种这个物质的增加或者组织的增加或者这个细胞器的增加，你不能无限度的吧，话你最后增加的这个数量比不上这个你心肌组织里边这个纤维组织增加的数量，因为纤维组织增多它是一种阻力，就是不利心脏使劲的在那里跳，结果你给这个能量你给的还没有这个阻碍它这个能量大，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就开始出现了这个失代偿期。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那在这个代偿这个阶段啊，我们怎么把这个纤维组织叫它减少，叫它甚至不长，或者好一点的是吧，长出来这个东西能叫再减少，那你心脏这个轻装上阵，你又会回到这个从前。遗憾的是什么呢？遗憾的是在这个代偿期这个阶段，我们说症状不明显的阶段，我们大多数听众你是不知道这个过程的，所以这会儿说，哎，我没症状，你说的这个我半信半疑，他不是这么回事，哎，他呢也不会采取这个行动，这个我们就等什么呢？等病呢？等，有一天这个已经出现了变慢，这个水肿，或者说人家一评心功能评价说你已经心衰了，那你这会儿就等着吃药了。而且有些人在这个时候也找到我，你包括我们这个节目讲肯定有人找我还是一种这个急功近利的想法，以为我介绍这个方法今天这个比如说抗纤维化今天一用明天你就能康复，这不可能，我就说半年你都不可能，你要多少，你最少是一年两年的去恢复，因为这些东西啊，在临床药物目前这个水准这个水平来说它是不可逆的，只能是往更糟糕的去走，那你就不能要求，尤其是养生保健它是一种调理，它的这个机理来说就是通过增强我们人体这个基质激素蛋白酶先入酶，让这些酶这个逐步的分泌达到一定的量，达到这个降解吸收这个纤维组织。你看这里还有个前提，你必须把你不管是你今天是血脂高一把，血糖高一把，血压高一把，还是你这个动脉斑块也罢，还是你有冠心病也罢，心律失常也罢，等等这些因素，你不加以这个控制，这边在抗纤维化，那边又不停的给它增加负担，那这就是一个不平衡。就跟我刚才说那个线粒体不停的增大给你能量，可是你不停的再长纤维组织，那它的功能还是越来越差。 所以说呢，刚才您提到啊，如果有这个心力衰竭到一定的程度呢，可能到医院去治疗，利尿啊、强心啊、血管扩张啊、延缓心室的重构啊、什么抗凝抗血小板等等，这些办法呢肯定也都是毋容置疑的， 对症治疗嘛、 啊、对， 那必须得急救了， 没错。当然了，在这些手段用上以后，得到一个平稳期的时候，实际上加上养生保健的这样的方式呢，应该说又多了一条路。 我可以这么说，你在康复期那些药物该达到的水平达到了，你可以，医生可以给你用最好的药，那药物也是有天花板的，它治疗到那个水平就那么个水平了，那这个时候只有养生保健来调理这条路，慢慢我们说我们人体都是有这个修复再生能力的，逐步 是的，非常有道理哈。然后再加上您平时啊吃啊这个心情的调节啊等等共同起作用，应该说哈、啊、会坚持一段时间以后，您再看看，应该有一定的效果哈。所以呢，如果大家对于抗纤维化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您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好，以下是广告时间。那为了答谢新老客户一年来的信任与支持，同时迎接2018年新年的到来，次富牌化维鲜胶囊等一些相关的健康产品啊，将在元月份特别开展了优惠买赠的礼包活动。那活动期间呢，优惠礼包是有限的，大家是先到先得。如果你想了解呢礼包优惠的详情，请在早晨八点半之后尽快的来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进行具体的咨询。好，那本品呢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另外呢，您给的这个方案当中呢，一个就是抗纤维化，另外呢再加上茶色素哈。这个茶色素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呢？ 你看茶色素，我们那个中国茶色素医学论文集里边，它对这个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还有这个茶色素和血脂这个调节和肾功能这个调节，还有包括这个免疫消化系统，它不简单的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功能，比如说调节血脂呀、调节这个血糖啊，它是这个，我们说中医它今天为什么不能走向世界，就是它不能用现在这个医学这个药理啊，我这个具体到是神经还是这个受体还是哪个酶，我拿现在这个医学这个阐释，可是就是一个按照中医这个阴阳辩证、表里辩证、寒里辩证、脏象脏腑辩证、虚实这个辩证，最后用中医的这个理法方药最后进行辩证以后，哎，它作用我们人体，可是就把问题解决了。所以大家不要理解茶色素简单的就是个调节血脂血糖，它更多的从我的个人的理解就是把身体这个缺少这个细胞因子给它补充上，进行活化我们这个没功能减退这些细胞，你这样的话是从原因上在阻碍，这个时候再加上抗纤维化，就更有利于这个我们这个心肌纤维组织降解吸收的这个加速。 好，那在这里我再次提醒大家，无论是抗纤维化还是茶色素，它不是药品，它是保健品。所以呢，刚才呢这个张主任也提到哈，在积极治疗用药的同时，再加上养生保健的方法，可能会取得一个不错的效果哈。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如果您想咨询，别忘了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88864417。以下是广告时间。为了答谢新老客户一年来的信任与支持，同时喜迎2018年新年的到来，次富牌化维鲜胶囊、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有关的健康产品，将在元月份的有特大的优惠买赠的礼包活动。关于这次活动有问题的话，赶快早晨八点半以后来进行咨询。那么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是88864427 88864427。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节目主讲医师张正。随着年龄的增大，在生活中有时我们会感到疲劳、乏力，下肢脚脖子周围有时出现浮肿，登楼梯、上坡、快步行走或跑步，干一点体力活出现呼吸困难、